本港市买入1733.59美元，卖出1734.28美元。港汇指数报101.4，系冇起跌。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3月21日是世界唐氏综合症日，星期四健康人物专访将会请来唐氏综合症人士和他的家人，讲下唐氏综合症患者怎样追寻兴趣，努力发光发亮。 健康热线1872311，精明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地球这个美丽的星球上面的自然景色以及孕育的无数生命都令人叹为观止。逢星期一至五清晨4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钟杰良、 罗曼荣、赵善恩、 冯杰， 还有我李秋婷， 大自然之声， 带你聆听自然之美。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萧艳萍。 歌曲是可以令人开心，今集邀请到嘉宾 Jennifer 去分享她眼中的打气歌和歌词的意思，去为一些病人打气。 深夜1点半 FM 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我们都是同路人 Youth Fighter。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广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吐息。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又到了星期三的晚上，由我林以乐主持的广东广西。在香港自从疫情之后，就开始越来越多人就参加这个行山活动。我自从2016年因为惊恐症就在工作退下来了，休息了半年，幸得一位的好朋友就带我参加了这个行山的行列了。经历了这个叫道在山间，这个朋友就是我今晚请来的嘉宾，是一位追求心中富有、努力活好当下、喜欢道在山间、享受森林浴的人，他就是司徒永富先生，我就叫做司徒散嘅， 我叫你做烟乐嘅。 系啦，你系行过嚟啊，定系揸车嚟噶嘛？系。 如果咧你俾多少时间我咧，我系可以等人完咗之后，同你一齐行翻屋企啦。 系咪行翻我屋企定你屋企先？ 行去你屋企都 OK 嘅，沿住青山公路系嘛？ 我屋企近啲啊。 但如果我挑战你，你未必吓、啊，只系可能诶系、我哋听朝一齐行山。 听朝行啦，你几时开始行山嘅？ 我行，我应该而家一乜？指數都十年了， 行山的原因是什麼？我不同，我真的心靈有病、身體有病、情緒有病，停下來就走了跟你行山，有原因的嘛。但你是什麼原因呢？ 其實呢某些運動呢都有一些背後呢每個人都有個動機的，所以呢你說什麼原因呢？其實你會發現咧，就係只要咧每人揾到自己嘅原因咧，你就可以付之實行啦。 咁而家香港嘅即係咁多人行山嘅原因，就係驚喺市區咧就即係密集， 就會中招。行山咧就冇咁多人，比較空曠。點不知去到咧就發覺係比銅鑼灣更多人嘅。而家 嗱，我咧就幾個星期前啦，一個月前到啦。就即係畢竟咧都要將啲時間交下俾屋企人嘅，咁即係啲屋企人 咩畢竟啊，一定要啊， 一定要之中咧都俾佢哋講話，你成日同阿伊諾佢哋行下，即係唔見你同我行 咁。好少啫，我同你行得。 坦白講啊，我哋都一兩個星期都行一次噶啦，係咪？咁就我屋企人咧，就嗰一次咧就係好有誠意，我哋即係嚇。行一啲大家都可以處理到嘅山，就似乎咧就係、是以為應該千島湖啊， 係 嚇、應該係一啲咧。 我哋上次行嗰條路，再行遠少少就到千島湖噶啦嚇。 其實上次咧真係咧爭少少嘅啫，只要我哋願意行埋上去，因為我哋經過啊嘛。但係嗰一次咧就老實講係小弟嘅錯失啊，係大錯路。就迷路咗兩個出口，就冇喺深井走。咁結果咧就要你哋喺大堂完成。但其實咧，如果你肯拐一拐左手邊上去咧，嗰、那個千島湖真係好靚啊！ 即係拐一拐咧，就又過幾兩個鐘。 嗱，嗰次咧就係好開心嘅， 有啲行山好得意嘅。你問佢行幾耐到啊？好快，我即系同国内啲人讲嘢一模一样噶、啊，你 拐一个弯就得啦， 拐个弯就得啦，前面就得啦，前面就到啦，咁样点啊？知你行到派度咧？ 你发现咧呢样都系共通噶、啊，以前咧我俾屋企人闹我咧，我都好认真，系咪我特别差咧？咁、但原来我发现咧，我侧跟啲即系中意行山嘅好友咧，唔知点解佢哋次次咧行咧就自己对自己咧，唔知系咪高估呀、低估啊？同人哋講嘅時候咧，永遠咧，都係講啲時間咧，個落差係嚇、即係 一倍 咗㗎，係啊，一倍嘅 起碼 啊 嚇。 上次我同你講一次咧，就係、是、我話個半鐘啦，結果搞咗兩個半鐘。 唔係你啊，即係我同你行咗咁多次咧，嗱，2017年行到而家2021啦，係咪先？就未試過嘅，嗱，要補充翻先，就試過一次嘅啫。咁你算係好嘅領隊嚟啊！ 我係盡忠職守嘅，我每一次咧都要去諗埋咧後邊嘅動機啊，即係個誘因啊。咁啊，多數咧都係行完山冇理由就咁散兵嘅。 我啊最大動機梗係行完山食嘢啦。 你會發現嗰個幸福感喺嗰度嚟嘅。 哇！爭好遠， 爭好遠啊！嗬、 啊， 其實你會發現咧就係、是、 有盼望啊。 飲杯凍檸茶，食個餐蛋麵。 嗯 好有幸福感嘅。 最重要咧就係同一班好朋友。 哦，咁啊， 行完之後能夠坐低聚一聚傾偈，因為你知啦，行山唔係點傾到偈嘅，特別我啊，嚇，即係你唔係個個好似張國榮咁又跳又叫又唱噶嘛，唔得噶嘛，好多都係咪嘴啊嘛，跳舞嘅時候唱唔到歌噶嘛，我咪啲行山講唔到嘢嗰啲人咯。 係，喂，我講翻嗰次千島湖嘅經驗啦。我以為咧就係、是、啲咁美景嘅地方咧，大家咧都要用啲心靈去享受。哇！我發現頭先你嘅形容真係幾厲害啊！嗰度咧係真係幾似喺青山公路咁嘅，即係人來人往嘅， 多到 咧。咁啊，跟住咧我又發現咁，香港人真係奉公守法啦，喺個山上面個個都戴口罩嘅。但我又好 honest 咁講咧，如果係真係咧係以行山為運動咧。其实你去到山上咧，系好难戴住口罩。 系啦， 你气来气喘噶嘛，咁所以我就形容咧嗰度即系值得集体回忆啊！我都影低咗啲相嘅，个个戴住口罩，妇女携幼啊，咁咧就大家咧一个跟住一个咁样。 啊 直情咧上千岛湖嗰条路径咧系塞人嘅。 嗱，因为行山咧，你戴口罩咧已经系辛苦啦，即系加倍辛苦啦，系咪喘住气？就是、不夠空氣呼吸。第二行山的目的其中之一咧就 係 想呼吸新鮮空氣啊嘛。 所以 違反咗行山， 所以你防咗呢個毒咧，就可能係喘症發作嘅。 啊，咁所以行完山唔食嘢咧，除口罩食嘢咧，條氣啊真係唔係好順。 係不過又你頭先講話每人有一個原因進入一啲呢啲嘅運動啦。我當年咧十年前啦，唔講你唔知啊。 係。 其实咧，我系一路咧自细咧系有喘症嘅， 哦， 即系条气唔顺嘅， 哮喘定系喘啊？ 哮喘。 哦 ，OK。 嗱，譬如咧，我以前係任何一啲嘅分享啊、演說啊，其實我講之前咧，我都有啲準備嘅，就係、是、要帶定支嘢，就噴一噴自己，咁、就希望條氣管咧順啊。咁尤其是天氣轉咧，我就會有一啲敏感。咁、每年咧都總會有一次半次咧要食下類固醇。 係。 咁如果有呢啲喘症經驗嘅人咧，你會發現好似身體有根刺咁嘅。 嗯。即係唔知幾時發作啊？ 係啊，唔知幾時發作真。我亦都咧試過咧，就係、是去公幹咧，係要喺酒店嗰度咧帶埋嗰啲咧即係空氣嗰啲噴霧劑嘅。 吓、 啊！即系带埋相机嘅喎， 咁夸张， 咁夸张嘅。咁而呢件事咧，系围绕咗我几十年。 嗯， 咁啊，当然去到若干时候咧，就觉得即系有一啲嘢咧，系咪可以吓、啊，即系努力啲去对付咧？咁有啲朋友又介绍我，不如行山啦。 你竟然唔系介绍游水喎、 啊？游水有试过， 啊、 但系咧，我个人就唔算属水性咯、即系唔算好享受。 我咧就細個咧學游水咧就試過咧就第一次我同學同我一齊游咁啊，佢借條泳褲俾我好在，真嘅唔係講笑。佢嗰陣時我即係小學六年班已經五尺幾啦，五尺四嘅，即係算最高嗰個嚟嘅。佢真係諗住我，喂，我話我呢度幾深啊？好淺啊，四尺六嘅。咁嗰陣時講尺數啊嘛，我一跳落去六尺四啊，係咪四尺六啊？我直接成个人沉咗落去，冇得企嘅，净系。 哦，呢个系童年阴影嚟嘅。 童年阴影嚟，好在我话我条泳裤系佢借俾我咯。佢认到一个类似人嘅人着住佢嗰条泳裤嗰个人，佢咪即刻落嚟搲翻我上去。 佢最主要就系搲翻条泳裤。 搲翻条泳裤。 咁啊，自此之后咧，你应该咧对呢样系啊 都有去游嘅，但系就冇咁开心啦。咁又试过喺海滩就遇到白蚱啦，成扎白蚱围住你喺嗰个浮台嗰度咧，你唔知点死好咧嗰只咧。即系呢啲咁嘅经历咧，就对我嚟讲就唔系咁投入，即系游水。 我就发现咧，就系游水咧，即系都几多准备嘅。 嗯， 即系例如我长头发咧，又要带风筒啦。然之后好似你话斋啦，又要预备吓、啊，即系替换啊等等。但我发现行山咧，香港咧唔好讲笑，我相信咧喺疫情嘅当下咧，香港人突然之间发现自己其中一样系几幸福嘅。 系咩？ 世界上边冇一个地方系可以喺半小时之内就可以上到去、啊、一个嘅山林啊郊野里面。 嗱，好似聽朝早我哋行嗰地方，我唔揭露啊。聽朝嗰地方直情喺個屋村隔離， 側近啫嘛， 即係隔離嘅啫嘛。落街你十分鐘就到嗰度啦，已經係咪？ 係啊，直情喺郊野公園嘅側近。 係啦，即係我諗呢個世界 你想象唔到嘅。原來有一年啊，係將嗰個嘅所謂宜居城市咧，佢咧就係將嗰個嘅郊野公園咧擠咗落，即係大自然咧擠咗落去宜居城市咧。香港咧突然之間進入咗。唔係三甲，好似係第一添嘅。 咁誇張？ 係啦，咁啊過咗個年之後，即刻將個即係郊野嗰部分拎走咧，香港咧就 跌啦。 咁香港咧喺好多嘅指數裡面咧都唔係宜居城市啊，但係如果用郊野嘅角度咧，香港係得天獨厚。 唔係有一段時間咧就外國人咧喺香港工作咧就好討厭香港係咩咧？就唔係嗰個郊野，係好討厭個空氣，即係覺得。好污染得好緊要，咁所以佢就唔中意啫。但你要問，喂，你叫行下西貢啊，去下平洲啊嗰啲地方，佢中意到不得了。 咪就係喺佢哋心目中，譬如西貢咧，就被譽為香港嘅後花園咯。 嗯、 其實如果我哋仔細行多啲咧，你會見到山上邊咧乜嘢族裔都有嘅，唔同嘅語言都有嘅，甚至咧香港咧每年咧都有好多啲山野嘅比賽咧。係有好多人係特登坐飛機嚟香港 咁誇張 比賽嚟行嘅，係、 哦、 啊！ 但係我跟你行山咧，我就有第一個感覺好奇怪嘅。咩奇怪咧？就係、是、無論你上晝行、下晝行、傍晚行，見到啲人都同你講早晨咁。 佢唔会叫午安，唔会叫早唞喎，叫几点钟都叫做早晨。 呢样咧，你发现未啊？好正能量嘅事。第二，当然啦，喺疫情嘅当下咧，就大家都而家系点头多啲。 系， 即系我哋有时擦身而过咧，你讲句早晨咧，都惊嗰啲即系飞 喷过嚟啊！ 好笑啊！有一次咧。就係同啲朋友咧行呢個粉嶺嘅蝴蝶山。嗱，蝴蝶山咧又係咧，唔好講笑。如果你喺大埔住咁為例啦，你坐兩個站去到粉嶺，咁跟住你就可以起行喎，又係半小時內就到噶咯。 哇！真係我哋好幸福啊！我 好幸福。咁嗰次咧好笑。咁啊，疫情嘅應該屬於第一二波。咁啊，有啲朋友咧就喺前面突然即係好凝重。跟住我行過，跟住佢話：嗰度有個人講話咧，佢喺四川偷偷地翻嚟啊！咁嗰陣時應該係第一波啦，係咪啊？ 即係二月 武漢，武漢話喺上邊即係偷偷地翻嚟。 武漢一月十五號封啊嘛，或者一月廿三封啊嘛，咁咪二月頭咧。 原來咧，佢哋喺前邊咧有批人喺度嗌交 啊！ 即係大致上就係、是、你講真嘅，講假噶咁啊，呢啲憤怒啦嚇。跟住咧，我哋即係嗰批人咧，我哋都有十個八個嘅。呢度發現咧，大家啲性情有啲不一樣。 係 有一啲咧就有啲猶豫啊， 墮後 含含向前啊，墮後，直情有一啲咧係回頭走， 幾好蠢噶。 係 應該要超越佢， 超越佢啊。 係啦，你墮後佢 跑過去咁樣， 佢唞氣嘅時候啲氣向後噴咁，佢好重啦。 所以你亂噏嘅呢個係好好笑嘅。就算我哋行山為例咧，大家一方面咧即係都係想操練下身心靈啦，但係都要學習點樣去尊重嘅大自然嘅。咁人啦係嘛，所以最近咧我發現咧，我哋都係用眼神打招呼多啲，就好少咧就係開口嘅。另外就我最近行山咧都撞到一啲好耐冇见嘅朋友。 哦、 你估咧，佢哋唔系净系突然之间出动去行山啊，佢哋带埋个胶袋去执垃圾啊。 咁好啊！ 系啊，我即刻咧即系为个大自然多谢佢哋。 咁但系其实行山咧可以锻炼到你啲咩咧？ 锻炼一种咧叫做而家好多人讲叫做行毅力， 系出咗书添啦， 出咗书添啊！你点样理解呢两只字咧？ 行咧即系长久，毅咧即系坚毅不屈， 系 力咧即系好有力啦。即 咁我咧就系精心设计啦，好多时嗰啲嘅路段咧都系为你设计咧， 系啊。 就唔算系挑战性好高， 系 但系最近嗰次迷路嗰次咧。嗱，嗰次迷路咧，就係我哋由呢一個嘅大帽山，就係 嗰陣微微細雨，唔適合行山添嘅， 都幾大帽嘅，係啊，下行就諗住去深井咧。 你知我影咗啲相咧，俾我朋友睇咧，我朋友話：哇，我以為你喺日本啊咁。 咁好笑嘅，我已經問定我侄女因為佢好熟嗰條路段，我話咧，如果喺下邊咧出嘅時候咧。在深井边个位咁样，我已经知噶啦。点不知后来咧，我数错咗个位，结果我就带咗你哋去大堂啦。本来行个零钟头嘅路段，行咗两个几钟头啦。嗰次你觉得嘅行毅力又点咧？ 因为唔觉就真系挨咗过去嘅吓。跟住最尾嗰段咧，你话揾到出路啦。你话好快啊！咁有位朋友听个半钟咪啦。唔系嘅，佢讲嗰个图就个半钟，我哋嗰度半个钟嘅啫。 所以你会发现咧，系 点啊？真系唔系嘅， 每一个人都冇心去呃你。 系啦， 不过咧，佢有佢嘅体力。 系， 但系咧， 因为嗱，嗰条斜路，老实讲，如果唔系我喺度咧，你哋唔会行得咁慢嘅，系真事嚟。即系我系拖慢咗成个行程嘅，因为我投咗六次我计过啦。 啱，咁但系我哋呢五个人咧都有唔同嘅体力咧，咁都系喺行嘅过程里面咧，第一你会发现咧。唔好同人比較。第二大家都行緊嗰條路咧，基本上咧嗰條路嘅即係嘅情況係一鬼樣嘅。就係你唔行盡嗰個位，你出唔到去。 係。 咁呢個位咧，就係逼你咧，就係有前冇後噶啦。 不過有啲行山徑就唔係，我見到係咪啊？有啲行山徑就話嗱，呢條路咧就幾升啊嚇，即係入門嘅唔好行啊，因為咧冇出路噶呢個。咁有啲行山徑就可能行到一半，你有條出路可以閃走咗嘅咁樣嘅，係咪咁啊？ 唔係啊，嗱，就算以小弟為例啊，我都行足十年以上啦。 我都有讲俾你听嗰条路系两星嘅啫嘛。 嗯。 但系好似人生咁咯，你都有一啲嘢叫鼓励唔到。 系啊。 当你鼓励唔到嘅时候，唔通你抌地啊？ 啊， 当然啦，你可以打电话飞行服务队啊，即系去。 好样衰地。 好样衰地。 就要救呢五个，其中一个系老翁吓、啊、上直升机。 嗱、啊，即系呢个面子拎开佢唔讲呢样啦。我谂大部分人咧。他唞啖气又会继续行咯，咁人生都是咁样噶嘛，咁嗰种嘅所谓毅力咧，都系喺处境里面逼出嚟嘅，包括咧，你系即系好似上次有为例咁啦，就系、是、数漏出口，结果你泥足深陷，因为我哋真系去到一半先发现吓，即系好似行过咗咁，咁你去到嗰个位咧，你只可以同嗰个嘅嗰条路对话啫。 梗系唔系啦， 向左又向右， 梗系唔系啦。我觉得我哋嗰几个人咧真系好好噶。如果有啲队友咧，或者我哋廿零岁噶啦吓，真系嗌交噶会。 会。 喂， 绝对会。 司徒神，你有冇认错啊？咁啊，你明唔明啊？咁啊，认错又点啊？吓，唔俾啊？咁即系咁啊？ 唔系噶，我哋比赛咧，好常喺山上边见到人嗌交。 系啊。 我哋自己屋企人咧都试过咧。即係嗰啲唔係嗌交啦，嗰啲叫做咧就係、是、心心不忿啦。喂，你唔得，不如你退出啦咁樣。但係你知道我哋啲死人毅力咧，又即係唔想隨便放棄啊嘛。咁但係你又要去兼顧下你嘅隊員嘅感受啊，一樣嘅。我發現點解我叫做道在山間咧？其實喺嗰個嘅路段嘅裏面咧，你持續行足十年咧，你每日咧。你都會發現到咧係有啲新事物嘅，所以有人形容咧就係、是、叫做咧只要你係活好活在啊喺嗰個嘅每一個嘅環境裏面，每日都有奇蹟嘅，因為你有個敏鋭力啊嘛。你今次行嘅時候突然間發現啊，尤其是行夜山啊，你突然間發現原來這邊呢邊咧係好多螢火蟲。 哦，平日頭就見唔到啦。 係啦，你唔去嗰個環境，你唔去靜心去欣賞咧，所有嘢側根發生嘅嘢都對你係無關之外咧，你冇呢種察覺嘅能力。 嗯。 啊，所以咧，其實咧，除咗行毅力咧，啊，都有一種咧提高你嗰個察覺嘅能力。 觀察力。 觀察力。 係咪啊？呢個好緊要嘅，因為如果唔係你真係睇唔到咧，你就好弊啦。你就係、是。系咁行喺度黑掹掹，你以为乜都冇咁啊？ 好似 系 过去日子啦，成日都行嚟行去。我行得最多系麦理浩径。 系 原来我行到最近咧，先发现边一度咧系蜜蜂咧喺某个日子系最多。 啊，一般嚟讲咧，一般啦吓、啊，即系女性咧就行商场嘅观察力同埋行毅力咧，系比男性强好多嘅。系咪咁嘅事实嚟？我老实讲， 咁所以我哋都应该揾到自己嘅喜好。 系啦，揾到自己喜好，所以下次咧，如果老婆唔同你行山咧，唔紧要，你叫佢咧喺附近嘅嗰个商场啦，行下，等下你，咁就 OK 啦。如果冇一齐行咧，就大件事。佢同你一齐行咧，我埋怨你，你系大件事，系咪咁啊？ 哦，咁我哋如果行商场嗰种嘅毅力，而我哋。能够即系一样嘅心花怒放啊，又挤向山野里面啊，其实一样揾到咧好美丽嘅风光嘅。 我哋听一首歌咧，就系卢冠廷嘅《泥路上》。 细细蔓延，映着我心满盖。 踏着细雨归来，蓑衣半扎，雨里并游，气氛快哉。云淡淡，常与你漫步细 旅程。南韩外交部确认，其中四名死者是韩裔。事发在当地星期二下午，两间水疗中心同一间按摩院先后发生枪击，部分人当场中枪死亡。亚特兰大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之后，锁定疑犯身份，当晚拘留一名21岁白人男子，相信他是三宗案件的主谋。至于案件是不是与新型肺炎疫情期间亚裔遭受种族仇恨有关，警方说案件仍然在调查，未知枪手的犯案动机，事件是不是与死者的种族有关，目前言之尚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2826点，升三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38点，跌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7，日元109.24，瑞士法郎0.929，加元1.249，人民币6.505，英镑对美元1.388，欧元对美元1.191，澳元对美元0.771，新西兰元对美元0.71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9.91美元，卖出1730.26美元。天气方面，一度云带正系覆盖中国东南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同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听日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相当温暖，早晚沿岸有薄雾。星期日北风增强，星期一朝早天气清凉。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张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翻工翻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一见到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就说，资格审查委员会他们的决定不应该被推翻或者被司法复核。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伟珠， 他不会是行政机关，所以可不可以司法复核呢？其实不是那么容易。 有没有制衡到他呢？ 事实真理就可以制衡他咯。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色无限，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超过一年，莘莘学子有冇计算过自己损失咗几多传统课堂以及同老师、同学相处嘅机会呢？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字，全球仍然有超过一半的学生，即是8亿多人的学业严重受阻碍甚至中断。2020年4月的传播高峰期，全球190个国家的学校被迫关闭。近期仍然是有大约31个国家全面停课。这一年以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全国停课时间最长，达到平均5个月，欧洲国家2.5个月，大洋洲只是停课1个月。联合国官员说，教育机构长期反复关闭会对学生造成越来越大的心理损害。在一些相对落后的国家，停课越耐，学生就越可能从此辍学，当中又以女童的情况最堪忧。由于疫情下人人都留在家，爆发家庭暴力或者虐待的风险更高，失去了常规学习生活， 女童更可能遭遇意外状况，因而怀孕或者被家长安排早婚。教科文组织估计，即使日后复课，东亚和太平洋地区至少有270万学童不会重投校园。组织的其中一项倡议是让全球1亿名教育工作者优先接种疫苗，好等学校尽快安全重开。现在广泛应用视像程式遥距上课，无疑是权宜之计，但成效肯定不及面授课堂，而且亦都凸显出各地的数码发展差异。而仍然被疫情打断校园生活的8亿名学生之中，超过一半就因为屋企缺乏设备，连网上课堂都上不到。人才培育是深远的事。今天新冠疫情扰乱了全球教育，可以预见若干年后将出现社会发展关口甚至倒退，情况令人担忧。蓝地球，黄思恒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大家收听你今晚的广东广西，我是林以乐。今晚的嘉宾就是一个实际富有，亦都是追求心中富有的司徒永富。你的名字真的留下永富，即是 forever rich 啊， 是永富，不是你的第一节讲的永富 啊，不是永富啊。他是一位行山友啦，咁啊，发觉原来行山咧就仲可以练到行毅力吓，即系除咗行毅力之外咧，仲会锻炼到啲咩咧？ 我覺得啦，即係對於我自己嚟講咧，好有效咧，就係嗰種腳踏實地啊。 嗯。 同埋咧，係會慢慢咧，隨住你個步伐咧，係安住咗一啲即係境界嘅。那個境界咧，就係回歸係一個你嘅呼吸之間嘅。因為點解咧？你會總會 咁深奧即係點啊？ 你會總會去到一個氣囊氣喘嘅位噶嘛？ 哦， 係嘛嗱，我訪問翻你先啦。 有啲流離境界嗰啲叫。 你話幾年前你即係話驚恐症發作啊嘛？咁跟住就嗱，坦白講，我唔知道你發生咩事嘅。不過你就同我講話，你有啲計劃人生嘅轉向。 係啊。 跟住你又好坦白同我講，你有啲情緒上面嘅問題。你記唔記得我第一個反應係乜咧？ 係唔記得啦。 第一個反應我就即係唔識安慰你啦。但我話跟我行山啦。 係。咁我嗱，即係呢個真係好朋友呢、這個，即係唔單止叫我去行山，仲咧就送埋件衫俾我。啊，防水啊，我记得 梗系要有装备啦。 系啦，嗰次我 你另外一个好朋友送埋鞋俾你。 系啦，记得有一次就我哋行啦，即系同阿陈少卓一齐啊，即系 校长。 系啦，上两个礼拜嚟嘅，咁就真系落雨，落到好劲，咁啊试下件衫系真系防水，真系防水。 但系嗰阵时咧，因为我哋都爱护你啊，咁所以咧落雨就唔好行啦。咁但系我哋就揾啲即系换衣啦。 其 实 嗱， 试下件衫 啊，初学者啦，即系就算你行山有冇经验嘅人咧，都要睇天气嘅。 睇天气做人 啊， 活在当下，同埋咧就系唔会系轻视咧你眼前做紧嘅嘢。咁所以。我頭先講嘅裝備好重要嘅，咁、那個裝備咧就讓你咧係專心翻喺一件事度。 裝咩嘢咧？咩裝備咧？ 例如啦，你唔會攞對跑步鞋去行山嘅，係嘛？ 我係啊， 你而家唔係啦。 而家梗係唔係啦， 係啦， 係嘛？ 因為搭到你攤攤腰噶嘛，嗰、那個路段。 我跟你行山，我仲初初谂啊，系咪应该买对白帆鱼咧？真系， 你真系挑战难度。 而家好多人系唔知咩叫白帆鱼啊，系咪？即系，哇！白帆鱼系大镬啊！即系你即系跣死啊！真系。 系啊，因为咧，你去到一啲嘅路段咧，你可能咧起步嘅时候咧系石屎路， 嗯， 但系慢慢咧。隨住離開咧一啲政府設計嘅郊野路段，但係佢會去到一啲咧泥路，嗰啲泥路咧都係一啲嘅山徑，亦都係有管理嘅。不過咧，佢有啲挑戰位咧，即係例如又有啲泥啦，但係咧亦都可能咧係有啲石咧係刻意去鋪出嚟。嗰條係路嚟嘅，所以我哋咧而家唔係玩嗰啲咧叫爆林喎，爆林係兩回事嘅，爆林咧就係冇路爆條 路 出嚟， 即 係 路係人行出嚟嘅咁嗰個。 我有啲朋友就中意玩呢啲嘅，我哋咧就係玩係路嘅，但係路咧就係 有 好多種噶嘛， 唔 係 路嘅。 係啦，咁但係咧，你喺山上面最緊要嗰對鞋咧，佢係能夠找得住地嘅，咁所以咧佢嗰個鞋底咧嗰啲嘅痕啊。同埋嗰啲瓦咧係好深嘅，咁佢落地落到去嚟，例如啊，如果你嗰日係天氣好嘅，冇問題啦，嗰啲沙泥啊都冇問題嘅。但如果你嗰日咧係啱啱咧，即係好似而家啲天氣咁樣，有啲雨水啊，有啲霧啊，佢上面濕咁啊，啲石咧可能咧係有啲青苔喺度噶嘛。 我諗揸車人士就會明啦，大雨咧落大雨咧揸車係冇咁危險嘅。微雨咧揸车系相对危险噶，因为同埋咧你个人咧落大雨咧嘅警觉性系高啲嘅。 咁同你揸车咁，例如你嗰四条胎好考验， 系啦， 咁所以你唔会流流地咁样，即系光头胎咁样啊，咁啊跣即系咁同你着对鞋都一样咯， 一样嘅。 咁所以其实咧唔复杂嘅，你即系孭个背囊啦，咁你可能一行几个钟头嘅话啦。咁你 我抌咗佢噶啦， 咁你要咩水噶嘛？ 我抌咗佢啦，我饮完水都抌埋。 咁你可能搵啲跟班嚟去揸水俾你啊？ 因为咧有啲人行过一段路咧，佢好得意嘅。沿途咧，你礼拜一去咧就见到咧，即系啲人未清洁之前咧，你见到咧背囊都抌埋喺地下。 唔系而家好咗好多噶啦， 因为而家各方面嘅装备都系轻身。 系啦，轻身嘅冇错啦，即系你嗰个背囊咧一定系轻身嘅。咁跟住咧，你要计划定咧。中間有冇補水嘅地方？咁所以你係孭水袋啊，又係即係 補落嗰個背囊連咗個水袋有條管出嚟嗰只。 係啦，咁跟住你可能係戴太陽鏡啦，係啦，咁呢一個都係防紫外光嘅。 戴唔戴帽啦？ 戴唔戴帽啦？咁跟住亦都可能行下有雨水嘅，咁你最好就係戴定件係嘛，即係風褸、雨褸。但系呢啲嘢唔可以全部好重嘅，尤其是你冬天嗬，你唔会着个羽绒上山噶嘛，因为你行起上嚟个身体咧都会暖噶嘛。 唔系，如果有个运动牌子出咗叫羽绒背心噶，好薄噶， 系 吓咁啊，俾你行山用噶，即系如果有凉风嘅时候都挡到阵。 冇 错 啦，又或者咧系你自己刻意安排咗你嘅路段咧系比较长嘅，咁你嘅体温咧都有改变。嗱，我讲咁。都唔算好詳細，但我只係想講咧，點樣藉住運動嚟到操練到你嘅專心，同埋咧你嘅行毅力咧，你係願意去付出啲時間嘅。咁頭先我講咧就係對於我自己咧，嗰種引人入勝嘅位置喺邊度咧？就係可能當我進入到去嗰個路段嘅時候，其實我仍然有好多即係愁緒啦，係嘛？好多嘅困擾啦，好多情緒啦，或者係一啲糾結我解決唔到嘅嘢啦。點解我話好似上山咧，入咗一個森林獄咁樣咧？就係、是你從嗰個嘅困擾糾結嘅環境裡面咧，讓自己抽離，抽離咧進入咗一個嘅自然界嘅環境裡面咧，你係開始咧係會成個人咧。都是沉淀了下来 的。我有一个 很特别经历，我跟你行山，我有个特别经历，我真的开始思考到很特别的。我觉得啊，我打一声电话在加拿大，我的朋友说你这么吵的，我说喂，香港哪里静的，连坟场都很吵的，你知不知道，是不是？后来我发觉我讲的是真的，你就算去到森林山间都没有静的， 即係大自然都好多聲音噶嘛，係咪先？ 係，嗰啲叫萬籟啊嘛。 係，但係冇唔會有靜嘅呢個世界。我試過喺加拿大第一次去多倫多啦，瞓唔到、啊，好嘈啊！個朝頭早嗰個主人話：你尋晚瞓得好冇？我唔得， 因為你靜到嗡嘅。 係啦，原來佢話我好嘈啊！佢咩聲？我話咦，佢嗰啲係空氣聲嚟㗎，好冇？二樂嗰啲空氣聲嚟，我香港我聽唔到啊！香港太嘈啊，我聽唔到。 唔係，咁所以你喺香港嘈，你要搞清楚嗰啲嘈嘅聲源 係 乜嘢？ 係啦， 但係 入到大自然咧，你就唔係。我覺得中文你講得好好啊，大自然就唔係叫靜，係叫安靜。嗱，安呢個字好緊要，安呢個字，你個心咧係心境。頭先所形容咧就係、是、突然間有一個好煩躁嘅心境咧，進入咗一個安寧嘅心境。佢唔係靜，佢係安加個靜。你發覺大自然嘅聲音咧，係同你嗰個嘅身體嘅頻率咧係和諧嘅。人製造嘅聲音咧，你就覺得係噪音嚟嘅，係好唔一樣啊！我覺得。 但我咧嘅感覺咧，就係佢都係一個過程嚟嘅。譬如當我頭先喺第一節講分享行蝴蝶山為例咁啦。如果你由粉嶺嘅火車站呢邊嘅蝴蝶山行過去嗰邊加道里嗰個嘅原地，你中間咧其實你經歷成3-4小時。好啦，你行嗰個路段咧，其實你個心情係不斷改變緊。你可能行緊上去嘅時候咧，都仍然帶緊自己生活好多或者當下未解決嘅問題， 帶住包袱啊！ 但你去到咁上下咧，我自己嘅經歷咧，就係、是、有一個位置，你開始係氣來氣喘，咁你只可以係去注意一樣嘢嘅啫， 就 係、 是、 你吸唔得到氣，就係你吸唔得到氣，咁所以咧，你會發現咧。你喺嗰個位咧，你能夠處理到自己嘅呼吸咧，好似全世界只有一件事嘅啫，就係、是、呼吸。 係。 但係咧，當你度過咗呢個過程嘅時候咧，嗱，即係永遠啦，你都會發現咧，有一樣嘢叫調氣開始順翻。 行順咗啦。 行順咗咧，你個人都順咗啦。你個人都順咗咧，突然間發現咧，你係遠離咗自己嘅糾結啊，內心嘅煩啊躁咧，藉住嗰個嘅即係氣來氣喘，就係、是、過渡咗條氣順咗。 即係嗰時專注咗自己條命啊， 係 繼唔繼續可以行落去咧？其他嘢已經唔重要噶啦嘛。 咁於是，我聽到乜嘢咧？其實咧，我就係聽到自己嘅呼吸聲。另外，我開始咧留意到咧山上邊發生緊嘅嘢。譬如你頭先講啦，話哇好多噪音咁啊，嗰啲聲源咧可能係人嘅聲音，但係山上邊咧。除咗我同你傾偈之外，有時我同你行山咧都未必傾偈啊嘛。咁啊各自。 我係難啲噶嘛，我真係我行到就傾唔到，傾到就行唔到，行平路我會同你傾咯。 係，同埋你平時唔講嘢唔得噶嘛。 係。 但去到嗰度， 我安靜。 你開始安靜咧，其實咧你開始咧，除咗係聽到雀仔聲音咧，你會聽到自己嘅聲音。 呢、這個就係都市人好少 嘅，好陌生啊， 係好少嘅真係。 都市人， 我哋。逃避添啊！ 有時都搞唔清楚自己要乜嘅，因為你冇聽過自己嘅聲音。 所以變咗你咪無法滿足咯、啊，因為你連自己想揾啲乜你都唔知，你以為係嗰啲，但係其實心底唔係嗰啲。咁你變咗揾到啦，你都唔滿足，因為嗰個唔係你心底想要嘅嘢。但行山你如果去到你嗰個境界咧，就一定經驗到咧，聽到自己心靈啲聲音咁啊。 嗰、那個嘅聲音咧好重要啦。例如係。佢让你先去抽离沉淀，跟住咧同自己对话。我好多时咧就系进入咗呢个境界嘅。我就跟住咧就系、是、有咗两三句鼓励自己嘅说话，跟住我就记住嗰两三句咧。一路好似背诗咁样。 通常系咩说话咧？即系点样鼓励自己？ 譬如喺过去，你知道。起碼過去十幾個月咧，工作真係好艱難嘅，好多挑戰嘅，亦都咧面對好多難題。 兩年都 兩年啦，係啦。咁我就一路行嘅時候咧，我突然之間咧，我就同自己講啦，其實我有我嘅限制，我唔一定係處理得曬，同埋好多嘢我盡力而為。 呢个系咪即系行山？你突然间感受到自己嘅体力都系限制嚟嘅， 都系限制嚟嘅，啱啊！ 咁於是，我突然之間發現咧，其實我而家做緊乜嘢？我就係做緊腳踏實地嘅嘢。 嗯。 咁所以，我盡力去管理好自己就夠啦。咁 同埋咧，即係我同另一個朋友好唔同啦，就搞到你好慘啦。我發覺咧，原來我係上山好辛苦嘅，但我另一個朋友就落山好辛苦嘅。你啊真系唔知点算好啦，因为对我嚟讲，你上山落山都 OK 嘅，都好轻盈嘅。咁你要就住我哋，咁我觉得呢个就突然间行山先体会到，咦，原来我上山好艰难嘅。咁我人生系咪咁咧？即系我翻到职场会唔会咁咧？即系如果我升职会，可能对我好大压力 嘅。 你 唔系，所以你都会有好大嘅感悟嘅。就算呢啲位咁样，我觉得就系、是、啊，真系好特别咯，嗬。每一个人咧，叻唔可以叻晒，但系佢总有佢有啲强项。譬如你嘅强项咧就系落山， 系 另外一朋友咧嘅强项就系上山。 系佢落山要打蛇形咁行嘅，要吓我得嘅，我一路咁落嘅。 咁好得意噶嘛？咁所以你就会突然之间都会有啲嘅感悟，就系、是其实人系冇完美嘅。咁嗱，我又讲翻就系、是、我自己好多时咧就有一啲咁嘅内心嘅声音。譬如假设我捉到一句。人冇咁完美嘅咁，可能你唔知啊。我亦都好少同人讲，除非你一路行同我倾偈嘅啫。当我唔倾偈嘅时候咧，其实我系可能系背住呢句说话继续行。 人 完美嘅， 完美嘅， 人完美嘅。 系啊， 咁我咧就行完之后就翻去即系做嘢嘅时候咧，我就多咗一啲咁嘅角度，就人唔系好完美嘅。另外有一次 咧，即系特别翻到铺头见到个员工嘅时候，想闹佢啦，突然间，人咧都系唔完美嘅。 真噶，另外有一次咧就系咧，系有一个朋友啊，佢行过，咁咧就系、是、我就同佢即系打咗招呼之后，突然之间我就点解咁耐冇见你啊咁啊，原来咧佢系屋企人咧，即系先后啊，爸爸妈妈过咗身。咁佢就真係進入咗咧唔開心嘅抑鬱。咁但係最近點解佢翻去山度嘅咧？佢話咧，佢突然間發現咧，原來山咧就好似人生咁樣，高高低低，高高低低，你都要行噶啦。咁佢講咗呢句説話咧，跟住我哋 Sayonara 啦。我嗰日咧就攞咗一句説話繼續行啦。人生係會起起跌跌嘅。 過 咗呢個山之後咧，又會落去噶啦，跟住又會上噶啦，咁就係咁噶啦。 送俾大家首歌。 咁我將呢個感悟咁出翻嚟。 喺度，我先送一首歌俾大家先啊，翻嚟再傾咁啊。關正傑嘅《星》。 闭起双眼睛，心中感觉清静，再张开眼睛，怕观望前程。夜冷风更清，这一片荒野地，沿途是歧路，我方向未能明。不见朗月，到我迷途只有星，荒野路伴我独行是流萤，终不独行，沿途寂静似只有呼吸声，缓步前往。走，崎岖山径，踏过荆棘。中找到安静，踏过荒郊，我双脚是泥泞。满天星光，我不怕风正劲。 满心是期望过黑暗是黎明，啊，星也灿烂伴我夜行给我影，啊，星光引路风之雨轻轻停，要找理想，理想是和平。寻梦已去，哪怕走崎岖险境。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而家由梁洁如报告一节新闻。中央有关部门一连三日在香港举行座谈会，就人大修改本港选举制度的决定听取意见。港澳办常务副主任张晓明说，中央已经说明未来选举委员会产生的立法会议员数目会比功能团体和分区直选多。至于区议员在选举委员会的名额，张晓明说有很多人提出要取消或至少要大幅缩减。他说区议会不应该有太多政治功能，现在有些区议员将区议会变成他们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冲击香港特区宪制秩序的平台。张晓明又说，相信随着香港国安法的实施，选举制度获完善，香港一定会重回正轨。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建议立法会可以在内会下先成立小组委员会，争取时间讨论人大决定的主要内容等，当局提交涉及修订本地选举法律的条例草案之后，小组委员会可以立即转为法案委员会。他在立法会的行政长官质询时间又说，会和立法会配合，尽量争取更多时间审议选举法例修订，其他法案委员会如果有必要可以暂缓工作。另外，林郑月娥说，特区政府有和中央保持联络，讨论在什么条件下逐步和内地恢复人员往来，现在本地疫情未受控，有关条件仍然未成熟，但相信接种疫苗有帮助。他又说，当局亦正考虑在接种疫苗之后社交距离措施可不可以放宽。本港新增1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八宗是本地感染，其中两宗源头不明，另外约有10宗初步确诊个案。健身中心 Ursus Fitness 群组再多5个人确诊，群组累计有132人感染。早前确诊的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夫妇，他们3岁的女儿亦都确诊。一名曾经接种新冠疫苗的38岁男督察昨日确诊，卫生防护中心认为个案和接种疫苗有无效完全无关。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一般要接种两针疫苗需要一段时间之后才有抗体。他又说，患者居住的何文田督察级警察宿舍施助早前已经公布需要强制检测。 中学文凭试下个月23日开始举行。考评局话，为保障考生、考务人员同埋市场所有工作人员嘅健康，文凭试将会实施多项预防措施同埋应变安排，包括如果考生喺考试日正等候新型冠状病毒强制检测结果，就不应该赴考，相关考生持有阴性检测结果才会获准应考。考评局说，市场内要保持空气流通，考生之间需要保持不少于 1.5 米的标准距离，并尽量将考生分隔，安排考生使用不同的洗手间和執行休息时间的更新安排等。考评局提醒考生，在每个考试日必须要量度体温，并提交已经填妥的考生健康申报表。考生在进入市场前必须要正确地戴上外科口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2904点，上升7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43点，下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是7.766，日元是109.26，瑞士法郎是0.929，加元是1.248，人民币是6.505，英镑对美元是1.387，欧元对美元是1.191，澳元对美元是0.771，新西兰元对美元是0.71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7.46美元，卖出是1728.51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同埋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相当温暖，早晚沿岸有薄雾。星期日北风增强，星期一朝早天气清凉。而家嘅气温系24度，湿度系8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Hello， 我是提子啊，我全名叫提防骗子。网上买嘢要记得提子，网上交友要记得提子，接到不明来电都要记得提子。我唔怕沉气，最中意提醒屋企同身边嘅人要提防骗子。提防骗子由你开始，记住提醒身边人啦。怀疑遇到骗案，即刻打去警方防骗二咨询热线18222。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最近的合作伙伴包括有香港外科医学院、 香港研科医学院、 香港护理专科学院、 香港肾科学会、 香港老年学会、 香港中文大学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 香港大学矫形及创伤外科学系。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喜欢看日剧的人应该对板垣瑞二这个名字不陌生。遥远的记忆好像东京爱情故事，或者是较近期的人气作品四重奏感， 都是来自这位著名日本编剧的手。写剧本和写小说有几大的分别，我这个外行人并不知道。唯一肯定的是，两者同样都难不到板垣瑞二。 往复书简、初恋与不伦，以板垣瑞二擅长的书信体写成两个故事，一个关于初恋，一个关于不伦恋。两者的共通之处都是一个爱字。 书信体令到角色可以将一些很难宣之于口的心情一一写在纸上，但同时亦都令到事件和情绪因为书写而延迟了。当角色好像很波澜不惊地闲谈着过了去的事，好像很轻描淡写的日常，其实是暗藏住汹涌的暗流，造成了更大的戏剧张力。 第一个故事《初恋不归》，海路明休息站，由女主角三崎明希主动写信给国中同学玉野广志，开始了两个人的往复书简。一个是家境复杂的少女，一个是被同学欺凌、被老师无视的透明人。两个人都有一颗敏感而破碎的心，初恋就在一笔一画间冒出新芽。但后来三崎明希因为入住孤儿院而退学搬屋，失散多年之后，已经成为上班族的两个人又在信纸上重遇。但当时三崎明希已经有未婚夫了。 一世人可以谈好多次恋爱，但是每个人的初恋都只有一次。就算初恋总是犯错最多，亦都往往结束得最不明所以，但是它的重量和意义就是独一无二。所以三崎明希在信上面说，青春期喜欢上的事物会成为一个人的全部。初恋不单止是营造了往后的我们，亦都代表了青春时代对那种闪亮未来的盼待。正是这一点就已经足以令到成为大人之后看清楚未来原来是没有希望的人恋恋不舍。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往复书简：初恋与不伦》，作者板垣瑞二，由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今晚呢个嘉宾咧就好中意道在山间咧，然后进入一个心灵世界，跟住反省之后咧就活好当下咧，喺职场嗰度咧继续生活嘅就系司徒永富先生啦。咁啊喺呢一个嘅行山咧，你又有个行毅力学到啦，又学到呢个嘅活在当下啦。咁仲会学到啲咩咧？ 学到就系要有一种嘅想法啦，呢种想法咧。是我近年咧睇书又好悟出嚟嘅，就系、是、叫做实想。 咩叫实想啊？ 嗱，咁你知咩叫空想啊？ 空想个个识啦。 你知咩叫妄想？ 更多人识啊。 简单嚟， 而家好多人啊，去到南昌公园行完之后，觉得自己去咗日本噶啦嘛？呢、這个唔系即系妄想系咩啊？ 咁都 OK 嘅，即系例如呢个航空啊、旅游停摆咧，有航空公司咧，即系整一啲吓喺香港嘅，即系空中兜个圈咁样吓。 喂，呢、這个都唔够初疫情初期有我睇过条片，马来西亚拍嘅，就有一个，佢真系以为坐紧飞机啦，原来佢系坐喺嗰啲旧式嗰啲洗衣机咧。 好有创意啊！ 个窗咁嘅嘢，而家自己配埋音啦，哒哒哒哒哒哒咁嘅声。你以为坐紧飞机，我一个镜头一放阔啲，个 wide angle 就望到，哦，原来洗衣机前边咁啊！ 嗱，你会发现咧，最大嘅敌人咧就系自己嘅脑筋啊，个脑袋。我唔知你几年前嘅经历系点啦。你系好容易系会系。活喺一啲咧自己幻想嘅里面，如果嗰啲唔系好嘢嘅话咧，你会将佢灾难化嘅。 系扩大， 扩大嘅。 又或者咧，你有一啲嘅心生一啲唔開心，而係停留喺例如係昨日嘅經歷嘅。 嗯。 而嗰啲經歷咧係揮之不去嘅。 嗯。 頭先你講嗰條泳褲就係童年陰影，亦都咧，你有可能咧就係為咗好多人啊，現在最明顯嘅，如果你講職場啊，就係話我聽日咧。你做呢啲嘢咧，我听日就让你飞黄腾达。 系， 咁你咧？ 哇，好似阿聪啊，聪个节目叫飞黄腾达，以为真系大家以为大家都会飞黄腾达。 咁我讲紧嗰啲咧，就系一般嘅飞黄腾达咧，即系有财富、有金钱啊、名成利就啊。 啊， 简单嚟讲咧，你系为咗呢样嘢咧，牵动你之外咧，你可以咁讲，你做咗佢嘅奴隶。 嗯。 啊，你可以成为金钱嘅奴隶。 嗯。 名利嘅奴隶。 嗯。 啊，咁嗱。那些是冇即系冇错与对嘅，但当你成为咗奴隶，或者成为咗挥之不去嘅好似勾住你嘅话咧，你对自己咧就要真系要认真地咧去认识翻当下嘅你系点。嗱、即系简单嚟讲，头先我讲边啲系空想咧，就系、是、昨日已经过去嘅嘢咧，你继续谂咧，其实都系空想。 嗰啲叫怀缅过去或者回忆、哦， 回忆系可以，而且系好 OK、 嗯 啊、但系佢真系过去咗咯、 嗯，就唔好留咁耐啦，系嘛？ 其实若干时候我哋缅怀又成为咗一个嘅好似实实在在今日嘅你咧，系好嘅、 嗯， 因为我哋冇可能系好似一棵树咁冇根噶嘛，唔可能嘅事嚟嘅。 嗯嗯， 我哋知道自己点嚟就得噶啦，好啦，咁听日嘅你，其实好多事啊 未发生噶嘛， 未发生噶嘛，咁我哋都话啦，人生不如意嘅事十常八九咁样吓，但亦都有人教我哋叫做想一二，咁其实都有一样一两样嘢系好嘢嚟噶，又或者。你自己都曾经经历过， 其实我觉得你每一朝早瞓醒咧，能够起到身啦，你是已经觉得是好好的了。 你不觉得那个是奇迹来的吗？ 是啊，我觉得是好好的。为什么会醒的呢？明白？还有你没有失眠过你不知道。为什么可以睡得着的？你明白吗？就是大部分人，如果现在全球呢，疫情之前有个统计呢，就是全球有 45% 的人是睡觉有问题的。这 45% 的人告诉你知，原来能够睡得着呢是好好的了。听朝早醒到咧，落到床又好好啊！你试过醒咗落唔到床未啊？即系我啲朋友醒咗之后落唔到床、啊，咦做咩事啊？咁样 其实我每朝早醒咗都唔想落床， 唔想同落唔到两回事啊嘛！你明唔明？ 自己落床，但系咧你会发现咧就系、是、咧，明天嘅嘢未嚟咧，你谂得多而系让你咧活喺明天咧。呢种咧都系叫妄想嚟， 同埋疫情底下咧，我哋更加觉得咧，明天真系唔系你掌控到。以前我哋觉得系嘅，因为我哋喂睇住嗰个约会嘅即系 appointment 啊，即系写到听日约咗边个啊，一瞓醒咧即刻望下今日约咗边个啊，你觉得系一定会发生嘅。疫情而家话俾你知啊，唔一定发生。 你唔觉得我哋而家安然咗嘅咩？如果你话突然之间啊，我哋下个星期。宣布唔知咩嘢，可能係又限聚或者咩，我哋又好安然地接受喎。 係慣咗啦。 即係你以前想象唔到、接受唔到嘅嘢，當你嚟到現在呢刻鐘咧，你又能夠接受。 嗱，起碼到今日為止咧，我就覺得我身邊嘅朋友，我真係冇乜朋友會信過，包括我啊，即係好多人都好失望啊。佢話：阿依樂，你成日真係走。而家冇得走，你一定好辛苦啦。咁 我以前成日都喺度諗噶，第一個最辛苦嗰個應該係你嚟。 係我冇喎。我真系冇啊！ 所以你发现咧，你嘅适应力系几强？ 我系辛苦过一段时间，就系旧年咧，我期望，我谂全香港人都期望啊，十月应该开到关。咁点不知 ，bang， 喂，开唔到关？咦？咁年底都开到啦啩 ？bang， 咦？第四波咁啊？你个人就真系有啲。 所以我就讲咧，好似我话道在山间为例啊、嗯，你系真系会去到嗰个地步，系行步兼步嘅、 嗯。 就算我继续话俾你听， 就快到啦，咁样你都开始唔信我噶啦。 梗系啊， 咁跟住咧，你嘅内心咧都系 你讲几次啊，就快到。 行步见步啦，系嘛？又或者咧，你好似啊， 同埋咧冇气闹你噶啦， 冇气闹啦。 系啊，闹咩啊？喂， 接受现实啦， 黑板啖未行。 客观嘅事实，你已经喺个处境嗰度啦。咁所以咪脚踏实地，呢、這个咪叫做实相咯。客观嘅事实 系 点解我哋话朝早能够起身系奇迹咧？ 嗯， 其实咧你可以想象咧，要攞走。你的呼吸呢其实是很容易的事来的。因为当你一直没有呼吸的时候你生命就没有迹象了嘛。 嗯、 如果我们能够、是很认真地、是做好现在的事刚才你说其实人生里面呢你以为简单啊、讲个小故事啊、有一个年轻人是吧他要去得道、去到深山、跟一个应该道行好高嘅，然之后同佢一齐生活，生活咗一个月之后咧，佢又好嬲啊！ 嬲咩啊？ 佢话我学唔到嘢喎，咁样。咁跟住嗰个道行高人咧就问佢啦，其实你同我生活，你冇感受到啲咩咁？有咩好感受啊？你瞓觉我咪有瞓觉咯。你食饭我又食饭咯。你屙我又跟你屙咯。咁即系话。食瞓屙，你又做我又做咁啊！但系嗰、那个即系高人就讲啦，分别好大，好大。个原因系咩咧？当我瞓嘅时候，我瞓得着， 系， 同埋我好专心瞓， 嗯 哼，瞓得好好。 嗯， 佢话当我食嘅时候，我好专心食，我知道自己食紧乜， 食得好好， 食得好好。 嗯， 啊，当我屙嘅时候咧。 又屙得好好， 好认真屙。嗱，唔好讲笑，香港人咧，净系去屙呢件事咧， 已经 系 好困扰啊， 好奇幻嘅。一定会带埋手机啦、然之后咧，又惊咧，即系自己吓、即系同个世界断绝知识啦、又带埋呢个嘅杂志啦，系、嘛？其实你入去啊，你都唔知道自己啊，究竟嗰、那个肠胃。嘅即系需要去善待佢。其实你能够咧，好似老人家啫嘛。其实佢嘅困难在于咧，即系条肠胃唔顺咧，已经系佢人生最大件事嚟噶。所以你会发现咧，有啲嘢系冇必然嘅。讲翻，譬如话我哋都有食呢一个嘅吐司嘅经验啦。好多人咧，佢咧自己喺度食紧只龙虾。跟住咧就已经咪紧咧个炖汤几时出嚟？ 系 咁啊，跟住咧就望到个炖汤嗰个人咧一盆盆拎出嚟咧，即刻就抌低自己嘅龙虾，跟住就攞个炖汤，然之后再睇埋咧几时咧嗰啲生蚝咧再搬出嚟，跟住完咗之后咧，你问佢食紧乜嚟咧？ 唔记得 噶。同埋个味道系点咧？ 嗱，呢种经验咧就有啲似以前香港人嘅，就系买咗间细屋。就覺得住下覺得唔夠大，就轉到有能力就轉間大少少，住下又覺得唔夠大，又再買間大少少，即係不斷咁追啊！即係你有冇享受過而家你間屋咧？ 係同埋最大嘅悲哀就是你發現咧，因為你嘅負債越嚟越高嘛，所以你越嚟越勤力咯。 但越嚟越開心喎、越嚟越開心喎、即 係邊個開心啊？非常開心。 佢即係買咗千幾尺之後咧，跟住佢會請曬啲朋友嚟咧，哇！呢間屋幾好咁講喎，好開心喎，基本上。 跟住 又唔知自己原來呢個開心係換嚟。好多年嘅痛苦 啊！唔系你365日系嗰日请朋友嚟啫，但系你364日咧做到甩碌噶嘛？咁你屋企最开心嗰个咪就飞鸿嘅小狗咯？ 系啊系啊！ 嗱，所以其实我觉得咧，能够系活好当下，同埋当下唔知咩原因，你就嚟到呢个处境咧，你就善待呢个处境。 嗯， 嗰个处境总会咧系有啲嘢想你学嘅。 嗯。 所以咧，我差唔多，我知道你等人又要播歌噶，我嗱嗱声咧讲下呢个故事啊。呢个故事咧，我有备而战嘅，就系咧托尔斯泰有一个咁嘅小故事，佢讲咧有一个皇帝，托尔斯泰系即系俄国嘅即系大文豪啦。佢话咧有一个皇帝咧，佢就即系提出咗三个问题。佢話咧，如果呢三個問題有人教得到佢咧，佢咧一定咧即係要好即係豐功厚祿咁去獎賞佢嘅。邊三個問題？ 一定唔簡單嘅呢三個問題。 系啦，因为人生咧里面咧就系呢三个好重要的问题。佢话咧做每件事最佳嘅时机系几时？即系几时吓？ 系最佳时机。 最佳时机。 嗯。 同埋咧，同你共事最重要嘅人系边个？ 嗯。 啊，咁呢刻钟咧，我又可以答得到系伊诺啊。喺任何时候要做嘅最重要嘅事系乜嘢？啊，因为你总会喺唔同嘅时间里面都有好多嘅想法噶嘛。 我哋三条问题都唔系话即问可以即答嘅问题嚟嘅。 系啊， 同埋喺人生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答案。 即系几时系最好嘅时机？边个系最重要嘅人？同埋最重要嘅事系乜嘢？嗱，呢三样嘢咧。啊！當呢一個皇帝咧，佢揾人啊答咧，冇人答得到佢。 係。 咁佢有一日咧，就走到個深山咧，又係揾個高人。 嗯。 咁、那個高人咧又耕田，一路都唔理佢。 嗯。 咁啊，佢一路等佢。咁啊，等到佢黃昏嘅時候咧，啊，就突然之間發生咗件事。 嗯。 就係、是、有一個人咧，就係喺嗰個嘅即係即係近距離啊，就即係受傷倒地。咁於是咧，呢一個皇帝咧，啊，因為佢要化為平民咁去揾呢個高人啊嘛， 嗯， 所以咧就走上去咧，就即刻咧就係、是、即係揾啲佢件衫啊，當佢包扎佢嘅傷口啊，又俾啲藥俾佢醫佢啊，然之後咧啊就即係放低佢一個咧，即係好陰涼嘅地方啊，咁啊跟住咧。啊！呢、这、一個嘅即係高人咧，就問佢啊，即係你而家感覺點啊？咁佢話做好件事咯，咁樣。咁跟住佢話：咁不如你問一問呢、这、一個即係差唔多咧就死嘅人啊，佢點解會俾人哋斬咧？咁、 嗯、 原來呢個人咧就係、是、咧知道呢個皇帝咧嚟到呢個深山啊、 嗯。 原來呢個人咧就係、是、曾經喺戰爭嘅裏面咧，屋企人咧俾呢個皇帝殺過。所以佢嚟呢度尋仇嘅， 嗯， 但因為當佢尋仇嘅時候咧，就係佢嗰啲嘅侍衛咧，啊，就係、是、知道咗咧，就可以追呢、這個即係、就是、刺殺嘅人，就斬翻佢。咁佢呢刻中咧，因為呢個皇帝救咗佢咧，佢好感恩， 嗯， 啊，咁跟住啊，呢刻中咧，嗰、那個皇帝突然之間感悟係乜嘢咧？ 係咩咧？ 就係、是、原來幾時係最好嘅時機啊？就係、是、現在啊， 嗯。 边个系最重要嘅人呢就系、是、你救嗰个人咯。 嗯哼。 同埋咧，啊，最重要嘅事系做乜嘢呢就系、是、救嗰个人咯。 哦，哇，真系嗱，我哋好多谢司徒神嘅分享咁啊，下一次你行山如果撞到司徒神嘅时候咧，就可以去问多啲佢问题啊。同埋咧，我就觉得送嘅一句问题就系、是、你啊，你真系行山嘅时候，你真系好似一个诗人讲佢话，我要向山举目，我嘅帮助。從何而嚟呢咁你可以睇自己揾答案。咁我哋聽晚咧嘅節目咧，會由嚇鄧達志啦、黃維康醫生同埋陳偉希醫生咧，係講個題目叫《知多少少泌尿科》嘅。咁最後送一首歌俾大家 ，Beyond 嘅《海闊天空》。 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一刹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千里共我？